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贷款需谨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定太岁张芳陪着于秀娘闯三关，来到湖水河。想过河必须得坐船，结果遇上冤家对头。在这看管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，江湖上给他送个外号叫闭目求然赛太公、江文瑞、江大侠。他是惠宾请来的好朋友啊，在这手把洪水河。你看这老头年纪不小了，倍儿精神，一蹦多高。掌中使着一条特殊的兵刃，是一条紫竹竿，前头好像丝线拴着个钩。其实这是兵刃，这不是钓鱼用的。既然使特殊的兵刃，就有特殊的招法。姜文瑞在岸上越无扬威，手捻虚然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。张芳啊，张芳，你们是煞费苦心，这个药根本你们得不到手，奉劝尔等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，这是便宜。不然的话，想要出这座山谷是势比登天呢。张芳跟人家斗了半天口，由于时间宝贵，于秀娘柳眉倒竖把于宙风宝剑一晃就过来了。张芳，给我关皮，把它交给我了。我婶儿，你可注意啊，这家可邪乎，你放心吧。于秀娘大战姜文瑞。你看这个姜文瑞虽然是有了名的侠客，分跟谁比？跟旗舰昆元子比，差着一大截啊。就见剑光一闪，哗一道利闪，姜文瑞惨叫一声啊！ 斜肩谄背就给削上。这一招叫二一天作五，脑袋一只胳膊加膀子飞到东边去，两条腿夹着半拉扇倒到西边去，鲜血奔流是死尸栽倒。再看于秀娘把宝剑一顺，那宝剑唰唰唰唰唰闪着光，连点血都不沾。病太岁在旁边一眨眉眼睛，一缩脖子，心说我这神是真有两下，我师叔佟林有这么个好内助，那这没比的了。非常高兴，是啊，你大获全胜，快点上船，我乘船，咱们赶紧到对岸。砰砰，二人飞身已经上了小船，小船一掉头，病太岁张方荡江摇弩，时间不大到了对岸，是直奔山洞。按照各位侠客的介绍，他们心里头都有个地图，觉着差不多少，一找果然黑洞洞一座山洞，是这。张方站住往左右看看，两面是群山环抱，这山谷张着个大嘴，人可以来回出入，解药就在里头放着呢。这可到了最紧关解药的时候了。张方扭回头跟于秀娘说，是啊，大功告成就在眼前，越是这个时候越爱出事儿啊，咱可提高警惕，切莫马匹。嗯，咱们得留点神。孩子，我明白，你在我的后边，我在头前引路，哪能呢，我得头前带路，要出危险我去那头一个。张方嘴那么说，实质也这么做的，手中拎着大锥子，头一个他进了山洞，往人家迈步，叫这冷风透骨。张方打了个冷战，这穿棉袄都行，怎么这么凉，哪下来的山风。一开始呢看不清，越往里走越亮堂，嚯，眼前出现另一个世界，色彩斑斓，五色缤纷，这不是水晶宫吗？就发现两旁的石壁都闪光，那石头晶莹剔透，像水晶石差不多少。哎呀，这是仙宫啊，就忘记了寒冷。于秀娘闪目一看，这地方真够大的，往上看高了下能有十几丈，这个方圆也有一亩地大小啊，是个基本是个圆形的。往正中看有一尺多高的一个石台，这石头台也闪光，在石台上放着一张八仙桌，也不是木头，也是石头的。在八仙桌的正中有个托盘，上头放着一只白玉瓶。经过各位侠客的介绍，可以断言这瓶里头装的就是需要的八宝莲花露。于秀娘一看是心情非常激动，真想伸手就夺过来，又一想千万，这里边并没有人看管，就那么轻易把解药拿到手吗？不能啊，小心埋伏，还得注意脚底下和背后袭来的敌人。就这样，他跟张方一商议，脊背对着脊背，这样可以照顾前后左右，属螃蟹的横着往里头走，你不横着走，这眼睛是长在前边，你光顾着要了，后边来人怎么办？得格外的留神。 令太岁张方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就见他一步一步往前蹭，就来到这个高台切近了，迈步就能上台，两步就到桌子跟前，再一伸手，这瓶就算到手了。可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有人冷笑了一声，这里头他拢音呢，明明声不大，这一拢音显得这个音量非常大，那么震心，那么刺耳。哈 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妈！ 张芳一哆嗦，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，心说这声儿在哪儿来的，这人在哪儿藏的，连于秀娘也吃了一惊啊，手握宝剑四方观看，就见洞口那黑影一闪，站定一人，把洞口给封死了。可这主身形高了下在七尺左右，细条条的身材，散发披肩，那头发能有三尺多长，好像乱草一般。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，细长细长的一张驴脸，他当间拉开够别人两张脸，斗鸡眉，深眼窝子，一对蓝眼珠，波浪式的鼻梁，鲶鱼嘴，浑身上下是一身黑，腰里系根白带子，手中使着龙头拐杖。书中代言，这可不是男的，是个老太太。你打冷眼看，分不出是男女来，这声音比男人的声还粗。于秀娘用宝剑一指，呆，什么人？我说姑娘，胆儿不小啊，敢上这儿来取解药，你长了几个脑袋？也不是老身小瞧你，就是成了名的剑侠，他也得掂掂分量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还让老身我费劲吗？啊，还不扶榜等待何时？张芳一看，把脑袋一拨了，他过来了。嗨，哎呀，把我吓得可不轻，我这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不是公是母。他这嘴可够损的。老太太闻听，眼睛一瞪，放出两道蓝光来。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张芳坏事包？然也，正是你家小太爷。我说老太太，你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这般年纪了，在家一待有多好，到时候哄着孙男弟女以续天伦之乐，没事跟老头唠唠嗑啊，这多美呀、啊！放着省心的事儿你不干，你跑这儿帮贵宾的忙来，看守山洞，你瞅你这身打扮怪吓人的，说你好像个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分呐、啊。我说老七婆，既然知道小太爷的名字，我说你叫什么东西？你敢不敢报个名字？靠，张芳啊！一会儿我把你抓住，我活活的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，是吗？我不闻那滋味还挺好受，可惜你抓不着。你究竟是个谁？报名！你听着，老身乃西山斗母宫的人士，父姓欧阳，单字文，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飞天神魔，是也。张芳一听，把脖子一缩，我的妈呀，杀人的魔王啊！哦，他跟慧斌也不错，也跑这帮忙来了。再看张芳把掌中这把大锥子上下翻飞舞动了老半天，滋溜 钻到于秀娘身后去了。婶儿啊，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他动手，好男不跟女斗嘛，对不对？还得女的对付女的，我把他交给您了。于秀娘一看这小子真坏，怪不叫坏事报呢，微微一笑，让张芳躲到身后，晃掌中宇宙风来战这个杀人的魔王。宇宙风宝剑对龙头拐杖，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啊。于秀娘心说不好，时间拖长了，惠斌再领人帮忙把洞口一堵，我们可就出不去了，现在力在速战。他把老师吕婉娘交给自己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，叫阴阳颠倒八仙剑。这宝剑舞动开的是瑞彩仙条，光彩夺目，特别是在这个山洞里，借着这种光，这一反光夺人的耳目，你看不清他宝剑使的什么招数来。打到的四十几个回合，就见于秀娘把手腕子一翻，喊了一声高，拦腰锁玉带。再看这位杀人的女魔头，人头落地是失手两分，一宝剑给削到这儿了。张芳一看，哎，真漂亮，好，太好了。他不出气，拎大锥子过来，照着女魔头这身上噗噗噗还扎了三锥子，然后他还发横，起来，不服再比。于秀娘一听，这不废话吗？都没气儿了，还能起得来吗？张芳，不要顽皮，快点取药。哎，是了。张芳扭转身来到台儿切近，他不敢迈步上台子，拿这大锥子他捅了一捅，咚当当当当当当，脚底下踩着地是实地，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，捅了捅这棒也是实在的，没有脏坑净坑没化坑。他仗着胆子迈步上了高台，踩了踩挺实在，两条腿都蹬上去了，不敢迈步往前出溜，脚底板不离这台，往前蹭，就这样三蹭两蹭，蹭到石桌的边上。张凡一看这差不多少了，先拿这大锥子要扑棱扑棱那瓶子，以防这周围还有埋伏。他这条大锥子刚要碰到瓶子边上，就听这个后边脑袋顶上有人说话了，别动。哎，把张芳给吓得一不得脑袋肉又从上头蹦下来了。我谁这是在哪呢？你于秀娘也听清楚了，甩脸仰面观瞧，什么人？你看刚才还真没注意，这回顺声音一看呢，在八丈多高的地方那吊着一个人，刚才进了蒙灯转向的还没看见，一看这个主四马倒全蹄捆着，那绳挺长在上头吊着，脸儿呢朝着下边，嘴里头原来都堵着东西呢，可能由于着急也不怎么弄的，用舌头把嘴里堵这东西给捅出来了，这才发出声音来。因为这地下明显的有一方手帕团着个团儿，一看这主年纪也不小了，由于离着高又比较远看不太清，那么在这捆着的人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惠斌的对头冤家，也就是说是自己的人了。于秀娘这才问，上面被吊之人你是哪位？哎呀姑娘啊，我是金凤山北沟山神庙的主持，我姓胡，我叫胡林啊。姑娘快把我救了吧，我是叫惠斌把我抓住吊在这里的。原来如此，张芳， 你看看怎么能救得了他？哎，你看，我这好啊，掉这儿了，天鹅下蛋了啊！四邻不靠这么老高，也蹦不上去，也没梯子，这不糟糕吗？就听背调这主说：“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，你们往左手看，左手有个石头柱子，有没有？我看看啊，啊，像柱子。”那也不是柱子，就是那儿吧。您往前走，柱子底下有块石头啊，是活的。你把那石头撬起来，下边有个洞，消息就在那里边呢。你用手一拧，吊我这根绳子就能放松，就能把我放下来了。他们往上吊我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是吗？你等等啊。张芳按着他所说来到前边，好像个石头柱子吧。他蹲下了，用大锥子一拨了，哎呀，真的，果然有块石头，单摆夫哥，把这石头挪开，下边有个洞，这洞啊也就像二板口那么大。张芳心眼多呀，不敢伸手，拿锥子往里头豁弄豁弄，哦，里边有硬东西，没活的，这才把手伸进去。他那胳膊也短点，好不容易摸着了，里头有冰凉棒硬，把愣的一个疙瘩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攒住力量攥住了，往左右拧动，往左边拧拧不动，往右边一拧，嘎吱，嘎吱，嘎吱，嘎吱，嘎吱，嘎吱，嘎吱。越拧越松，再抬头看被吊的那个胡林身子开始往下降落了。哎，行哎，拧的时间不长，这人身子这才落地。病太岁张芳也不拧了，转身提锥子过来，没给他解绑绳之前，蹲在这主面前先审问了半天，我说你究竟跟慧斌是怎么个关系？哎呀，病太岁，你听我从实道来，我是山神庙的主持，我也是个出家人呢、我叫胡林，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真诸佛董瑞董老剑客。哎，你再说我撤你嘴巴子，少侠给我哪说错了？你吹牛！你说这个真诸佛董瑞是不是大清国四大名剑呢？头一位董乾董化一，第二位江达江本初，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第四位就是你说的真诸佛董瑞，是他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再说我撤你嘴巴子了，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有名的老剑客，怎么教出你这么个饭桶来呢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？哎呀，少侠客，我有下情回禀。是啊，我这能耐是不怎么的，但也不至于是饭桶，我是受人暗算的，我也是夜探山谷，为的是到八宝莲花路，对消息不明白，中了人家的暗算了，人家这才把我抓住吊到这里。真要凭武艺，我也不服他会兵啊，这就有点道理了，是不是呢？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嘛。婶儿啊，你说放他是不放他？张芳也有不放之理，这咱自己的人，快把绳子解开。哎，好嘞，绳解开了，把这人扶起来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出家的和尚，穿的都是短打扮的僧衣僧裤，下头半截白布的袜子，开口的僧鞋，只是头上戴着包巾呢，要不怎么没发现他是秃头呢？这一下来露出本来面貌了，啊，岁数也不小了，没七十也差不多了，身子骨挺结实。等把他解开了，胡林对于素娘张芳千恩万谢，也说了自己盗药被擒的经过。张芳这才问我说，方才我刚要碰那药，你冷锅冒热气喊了一嗓子啊，别动！我说这什么意思？少侠客， 我怕你上当啊，我就是这样吃的亏，一动的瓶子把消息给犯了，才叫人把我抓住的。那你说怎么能把药弄到手呢？嗨，您别着急，听我详细诉说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次副牌化为尖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本栏目由化为先胶囊特约播出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唐华涛，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生日快乐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霍思燕，祝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生日快乐。 我是导演何健，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哎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秦海璐，在这里要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辛柏青，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。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刘亦菲。 我是吴京。 大家好，我是袁泉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蒋玉霞，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仁义大戏。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，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，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仁义大戏。 你是？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。 世平，怎么是你？ 你自然想不到，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。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，诵读与观剧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 幸福生活。